嗰個公立醫院睇係要排長龍，又唔會有症狀，可以中間幫啲傳媒打尖啦，又因為但係排嗰條龍太長啊嘛，喺急症室， 因為佢哋其實人手真係好少 的，所以變咗嗰啲症狀咪可以賣人情咯，打個電話落去瑪麗醫院，喂喂喂，呢個大台有個記者個老母嚟睇病啊，咁樣可唔可以俾佢睇先啊？咪就係嗰啲嘢啫嘛。 因為咧講咗好耐嘅墟市政策啦，以至係棚仔咧嗰啲小販咧係俾政府逼迫咧，好多人都想即係食衞局俾翻一個即係回應佢，但係高永文係從來都唔會去見機。 佢好 arrogant 嘅個人係，佢覺得自己個鼻哥窿真係向天。咁我哋就叫做細小教室，就係由一啲好細微嘅嘢咧去睇翻大嘅政策。 嗯， 劉小麗、劉世良，細小教室。逢星期四晚八点至九点。 喂，整个片头细小教室喎。 系咯。 系啊，要睇下喎。 要啊。 呢排阿正你都，我哋可以讲少少 O T 话题喎。你 O T 啊？呢排我就成日要帮九龙西嗰边咯。 系嘛？ 梗系啦，打大仗嘛。 系打大仗呢、這个呢呢、嗯、场仗。即係一定要砌好的， 因為我自己作為工黨嘅副主席啦，咁 係咩？喂，我真係唔知喎、 啊，你唔知道啊？你而家先知係工黨副主席、啊， 我哋知道你工黨嘅區議員。 通常嗰啲副主席嗰啲咧，做到阿四咁咧，通常諗住即係阿四咁解，副主席係你個黨嗰啲副主席都係啲阿四嚟嘅啦。 即係嗱，主席做啲乜？就大家知啦，出嚟見記者， 代 表講嘢啦。咁副主席做啲乜咧？ 就是協助主席咯， 就是主席唔做嗰啲咯， 系啦， 主席唔做啲做， 所以而家九龍西打大仗咧，咁、我就成日要落去啦， 有個重擔喺度啦， 好重擔。 但你都不失自己區嗰啲嘢嘅喎，我見你好犀利， 唔可以忘記咗選區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喺熒幕前嘅觀眾，如果係西灣河區嘅選民咧，放心啊，我走唔甩嘅。 當然啦，但我講咧，用咗好多額外時間去幫呢個九龍西嗰邊啦。 負擔多好多嘢啦，因為其實由統籌一啲嘢啦，去到開街站啦。其實由一至日都是開街站，所以希望咧大家各黨派啊，或者大家支持民主的市民啊，都可以支援一下。 好，好，咁上阿正 Facebook 揾阿正， 係啦，係啦， 係啦。我都會嚟幫下手啊。 好 ，OK， 我盡量抽時間。 好啊，講翻主題， 講翻主題，我哋講滲水。嗱，頭先滲水我哋講咗啦，即係揾源頭係最重要啦。咁一般揾源頭，頭先講色粉測試，其實色水測試咧， 應該色水 咁啊，即係佢個狀況就係透過唔同顏色去做，因為咧佢有幾個做法嘅。點解有唔同顏色咧？第一我知道咧係可以配合下你個牆壁嘅， 係啊， 即係你嗰度係黃色嘅，我用翻黃色嘅水 咗啦， 點睇啫？係嘛？所以佢一定有啲唔同嘅。嘅色水俾你睇嘅，你嗰個主調係紅紅地色嘅，我用紅色色水你又唔係好掂啦，咁樣係咪？咁呢個係有啲配合啦，要。咁第二咧就因為有陣時佢要 check 多於一個地方嘅，譬如佢倒啲水咧落個 地台 度，跟住另外缸水咧又養喺個浴缸度，或者有啲係企缸啦，有啲係啊，咁啊咁樣整喺度，咁所以通常咧。都會有幾種色水去試啦，就試到邊啲位置啦。 佢 check 唔同次數都用唔同色嘅。 冇錯，嗱，我唔知，我先大家講下個比例幾多度啦。我見啲色粉測試驗到個結果咧，即係十之一二嘅啫。 係，好低。 唔係好多，你哋嘅經驗係幾多度啊？ 個 率高唔高啊？中到個率。 其實咧， 即係試到結果個率。 試到即係我就好彩喎，即係如果肯開門嗰啲咧，都中嘅多喎， 都中嘅多㗎。我十個都一兩個中㗎咋。 因為其實咧，雖則頭先我哋上一節講咧，啲水嘅來源好神出鬼門，但係對正樓上嘅比例都比較多嘅，咁所以樓上肯開門。又倒咗烹色水落去，咁啊樓下就好快。 其實 多數 即係超過九成嘅係樓上，即係影響到嘅樓隔層嘅或者隔好多層嗰啲係好少見。 但係真係有㗎， 係有係啊， 好騎呢， 好少見， 好騎呢。 係咁，所以呢個嗱，除咗色粉啦，而家似乎食環署都有引入到紅外線㗎喎，即係滲水辦。 我見過部機， 係啦，佢有用㗎喎。因為嗱，以前咧其實。紅外線是什麼來的大家 技術上面掌握唔掌握到啊？ 我唔係好識理科嗰啲嘢。 我講似乎得我讀理科。咁啊嗱， 係咩？ 係啊，我讀理科嘅，我 physics 都唔錯嘅。咁啊嗱，呢個紅外線咩咧？其實紅外線咧就係、是、我哋有可視光噶嘛 ，visible light 啊嘛，係咪？ 我都識。 咁啊由紅橙黃綠青藍紫，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好科學嘅叫法嚟嘅、 嗯， 因為呢個紅橙黃綠青藍紫呢個次序咧、 嗯， 就係、是、由個光波波長至到波短。 嗯， 那個嘅次序嚟嘅，我講真嘅啦，你都上網 check 翻，我冇講錯啲。咁而個波，而可視，而可視光，可視光再波長再最長就係紅色啦，再長過佢嘅咧就一啲見唔到噶啦， 紅色以外嘅 係啦，再至紅外線 啦、嗯，我都識少少嘅。 咁如果紫色再波長再波短啲咧， 紫外線咯， 係紫外光啊， 係啦。 OK， 咁紅外線咧，同埋紫外光咧，都喺我哋可視光裏面嘅，即係喺我哋日常啲光裏面嘅。不過就你睇唔到佢嘅啫，因為唔係可視，即係人肉眼睇唔到啦、嗯，可能其他動物睇到啦。咁咧，紅外今日主要講紅外線啦，紅外線就帶咗一啲温度喺度嘅， 嗯， 帶啲温度。咁而家我哋用嗰啲咩所謂紅外線嘅儀器咧，就唔係射紅外線入去， 嗯， 係接收佢紅外線。 嗯 ，OK， 嗰啲咩夜视镜啊嗰啲啊， 系啦，即系你以前咧，我哋细个睇 Superman 咧，佢只眼色射死光咧，其实冇可能噶嘛，只眼系吸光噶嘛，系咪？咁呢个红外线嘅探测器咧，佢就会探测到个墙壁嘅温度， 嗯、 但系咩温度？咁唔同屋企又唔同温度啦、 嗯， 但系其实佢最主要咧就是探测温度嘅差异， 嗯， 即系会唔会突然间有条线？系啲温度系唔同咗咧、 嗯， 而點解温度唔同咗咧？因為原來養咗水喺裏面嘅嘢咧， 凍凍地啊， 唔係 或者熱熱地啊， 係啦，嗱兩個可能性。總之有水喺度嘅地方，個温度就比較穩定啲嘅。 嗯， 即係等於我哋之前講過，如果外牆照紅外線嗰啲咧，佢等你日頭曬興咗佢之後，然之後等熱頭收咗就影紅外線張相。 嗯， 咁如果有藏咗水喺度嘅地方咧，嗰啲温度咧係。散得慢啲嘅， 嗯， 咁嗰度温度会高啲嘅， 嗯， 咁用翻相似嘅原理咧、 嗯， 就可以用呢个红外线嘅侦测器咧、 嗯， 就侦测嗰有啲裂痕啊，有机会， 嗯， 亦都系上次提过啲点啦，亦都有误差嘅，而误差亦都唔细嘅，个原因咩咧、嗯？可能上面有个人企咗喺度，佢只脚板有温度，嗰啲温度传咗落嚿石度，咁咪有可能个温度唔同咗咯，亦、 嗯、 都可能佢有啲地下水管，地下水管又有煤气。有煤氣嗰啲熱水器，佢、 嗯、 嗰條水係熱嘅，係、 嗯、 嘛？亦都有可能，佢浴缸沖完落去之後，嗯、你浴缸啲水係熱嘅，咁亦都可能改變到啲温度。咁、嗯、所以佢有一啲誤差喺度嘅，咁盡量 minimize 佢啦。咁所以以往如果要用紅外線呢種技術咧，就會係需要自己俾錢俾公證行去做嘅。 嗯， 係啊， 即係 loss adjuster 嗰啲驗樓公司去 都收相當價錢啦、 啊。係啊，有啲人問我哋幾多錢，我哋覺得幾千至幾千至二萬不等啦。我哋好少見好超過二萬嘅。師傅 難到啦， 師傅你個 範圍幾大， 同埋最緊要就係你要唔要佢做報告。 嗯， 同埋你要唔要佢第時同你上庭做證？ 係、嗯、嗰、那個就貴啦。 係啦，呢、這個係最貴啦，呢、這個大家要留意啊。OK， 咁所以而家我知道呢類型嘅嘢咧，滲水辦咧都添置咗啲器材嘅、 嗯。 我見過嗰部機咧， 嗯， 比個手機再大啲咁樣啦，就係篤落埲牆嗰度， 係 有兩隻腳嘅。 哦，嗰部係整濕度嘅， 係啦，我淨係見過嗰部嘅啫。 係咩？哦， 係啊， 嗰、那個係 再先進啲，我冇見過。 嗰、那個我形容為翻工嘅打卡機啊？點解咧？因為佢好簡單啫，嗱，點解翻工打機咧？即係佢一篤落去，好似30度啊，係嘛？ 三十四， 即係個濕度啊，唔係個温 度 啊。佢嗰個指標指數34以下就唔使做嘢噶啦，佢收工係嘛？34以上要做嘢啦，所以我形容嗰個打卡機，即係咧佢一打卡，佢34以上真係要做啦，就冇得收工啦。34以下哦，收工。 所以咧，點解我哋話要去食環署嗰陣時候去睇住佢度咧？佢、就係有時候想收工咧，佢度啲唔係滲水 嘅位。係啊，黐線啊，明明即係差歪咗，差歪咗，黐線。 哇， 係 啊， 係 啊， 係 啊， 唉， 我喺度望佢又冇咁離譜啊。 所以就要睇住佢。 你唔望佢又亂咁篤啊？ 好亂咁讀。 你哋多唔你都跟住我去讀啦，你又跟住我讀啦， 我咪揦部嘢讀咯。 不過我係咁多次咧，有一次經驗係最深刻嘅。係 點咧？ 即係唔同區咧，都會有啲劏房嘅。 係 有啲劏房咧，有人經營生意嘅。 啊，咩生意？ 嗰啲應該係啲一流一嚟嘅。咁佢亦都會投訴滲水嘅。我試過一次，住咁樣上環咯。咁咪好彩係我有個女同事， 即係你又要上一來一， 而咁啱過食環處都係女同事。咁我上到去嘅時候咧，我見到嗰位姐姐啦，咁我見到佢，咁我已經掉頭走啦。我話喂，你兩個女同事入去方便啲啦，咁樣。咁啊，因為係非常之少布嘅啲衫，即係佢係啲開工衫係好少布嘅。咁你咁我都唔適合執入去啦，咁啊，因為兩個同事執入去，咁我出翻嚟嘅時候，咁佢都話啊，裏邊都係滲水，都有呢啲問題。即係我哋經歷過多唔同啲，通常我哋都會親力親為去做，因為咧真係要防一樣嘢咧，同埋做個公道啊，就是、究竟佢去測試嗰啲位咧，係唔係一啲人哋投訴嘅位？ 係， 即係我哋收到有時啲街坊就話：，我哋明明話嗰個位濕噶。佢又篤嗰度咁啊！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成日經歷到嗰啲所謂滲水嘅情況咯。所以最近有啲人攞嗰啲咩沙中線啊嗰啲滲水嗰啲相出嚟，我唔認同噶。嗰啲邊係滲水啫？布嚟嗰啲根本缺堤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嗰啲係望落去覺得有個水紅， 咪真係滲出嚟嘅？ 仲要揾個儀器測。咁先知佢咪滲水，即係距離個標準太遠。 沙中線嗰啲係開水喉咁樣， 唔知啲水唔係多都 地下水咧，可能係。 唔係最得意，佢仲話係正常噶嘛， 係咧，可能博條渠出嚟諗住。 唔係咁你又咁嗱，就工程開咗咁耐，有地下水，咁都係乜都流曬啦。咁而點解田海區有地下水咧？ 作穿人哋呢條渠， 唔係啊！嗱，即係我有限嘅知識，覺得地下即係地下裏面本身有水嘅，你掘落應該有水嘅，唔會點掘井呢啲人係咪先？咁正常，因為嗰啲岩層佢自己形成嘅時候，可能有啲空間，咁有啲水入去啫嘛，咁咪地下水咯，係咪？我理解係咁噶嘛。咁你填海翻， 填海區應該實滴滴嘅咩？ 係啊，應該 冇空間， 應該係咯。咁唔知點解會有水？咁等我哋解釋啦。等佢解釋一下啦，即係而家好匪夷所思啊！我都唔知道點樣，有啲立法會議員曾經同我傾過偈，話喂，如果俾你哋大做到啲咩？哇！如果大咁樣冧咗啦，我話係咪？即係搞到咁大鑊？ 嗰啲唔係滲水嘛，大佬。 佢哋講到奇怪咁，而家但我哋唔好扯咁遠啦嚇。咁總之幾個方法去做嗰啲滲水嘅問題啦。咁好啦，揾到個源頭啦。揾到就好易辦啦，先講嗱，分叉路啦嚇，我哋先講咗揾到源頭點算先。嗱，個源頭係一般嚟自頭先我哋只係提供兩個方法啫，一個方法咧就係食環署啦，即係滲水辦到啦，咁佢就會回封信俾你嘅，話佢大封信佢都唔會寫到100%嘅，佢都係佢個形容詞通常點啊嘛？ 佢哋都經過調查之後咧， 相當可能係 或者係我哋懷疑係， 即係相當可能係樓上嘅，佢哋已經出信嘅樓上維修啦咁樣，咁你揸住呢封信其實你都好有把握咧，都知道哦。其實都有即係有個獨立而又免費嘅狀態咧，去幫你去引證咗 查出個源頭啦， 個源頭啦，係咪？咁第二種方法就係先我講啦，你要俾錢揾啲 驗樓 公司，或者係啲所謂 公證行 啦。嗱，公證行佢叫公證行嘅原因唔係因為佢公證啊， 佢對你 嗱，佢唔係一定唔公證，佢唔係一定唔公證，但係。即係打明我講乜啦咁所以呢搵公證 行。你錢佢係有公正對你。 咁我唔知啦。即係總之佢嗰種公正就唔係我哋心目中嗰種公正啦。o k 咁所以佢可以做到個證明俾你啦。但係你如果要洗錢大家要留意啦。係咪即係會唔會有人又用又請另一個公證行 做另一個結論出嚟咧？咁樣咁嗰個結論有冇夠唔夠持平，夠唔夠公信力咧？ 然後兩個都話自己公正， 係啦，咁你就變咗好麻煩，就變咗要打官司咧，就益咗啲即係唔好益咗啦，就花咗多錢喺嗰個法律嘅程序上面啦，係嘛？咁就大家都冇著數啦。咁好啦，呢兩個我哋揾多源頭翻嚟啦。咁第一件事最能夠影響到嘅就係、肯定可以叫到邊個幫手做維修啦。系嘛？通常兩個 party 嘅啫，一 就私人業主啦， 私人業主啦， 就法團啦， 法團啦，系嘛？有可能係法團要俾錢啦， 冇法團就煩啦， 系啊， 系啊，冇法團就要方法團啦，即系煩到嘔啦，呢度又啊，咁但系一般嚟講咧，好多法庭案例都講咗咧，係嗰個滲防水層咧係屬於法團嘅，咁大家就會有個疑問啦，咦？點解個防水層係法團？咁我係樓上嘅，咁防水層壞咗，咁我咪一定冇事囉咁樣。咁我哋有個睇法嘅，就因為佢哋有個證明呢，就係、話喂，可能你改建過，或者你做過一啲工程，或者你唔係原裝嗰個嚟嘅。 一般都係整下打鬼穿咗防水層 嘅。穿咗。 最興係乜呢？ 整浴缸企缸。 冇錯啦，正。 試得多咪咪。 你換座次呀，換十次都冇事。 係呀。 點解呢？嗰度唔會養水㗎嘛。 嗯。 係咪你可能都鑿穿咗個防水層㗎。 嗯。 但由於你唔係經常都有大量嘅水積喺個座次附近啦。 嗯。 所以你都反映唔到件事出嚟。 同埋個座次佢唔會連落地嘅。即係你睇佢好似落咗去嘅，佢唔會黐落地嘅。 係 啦。U 咗入去嘅。 所以好多人問我哋呢，如果喂裝修個剝爛咗個浴缸變企缸咁點呀，我通常比較建議佢嘅。 嗯， 我話你最好真係買個企缸。 嗯， 嗱，好似好矛盾咁講得，即係浴缸變企缸，點解要買個企缸？嗱，因為好多人個企缸咧，最後自己揾磚砌嘅， 高咗一級， 高咗一級，揾啲磚砌埋一邊，圍咗個邊佢， 嗯， 跟住就整啲趟門，係、嘛？個地下就普通鋪自己嘅嘢， 嗯， 咁樣咧，嗰、那個防漏咧就要睇嗰個師傅嘅手工啦，同埋用料啦， 嗯， 但你真係買個企缸，真係一個缸，但係佢好矮嘅， 嗯。 裝咗落去，咁所有水咧就那個企缸嘅水咧就全部咧就響嗰個去水位度去嘅。咁、你只要搞好個去水位咧，你 就 處理得容易啲嘅，就唔使怕呢樣嘢。所以點解我哋好多時嘅經驗就係、個企只要個企缸一養水，下面就即係水落。 其實咧好多時啲師傅整企缸咧高一級咧，佢就係打個浴缸嘅時候咧，佢唔會打到咁徹底。係佢就喺即係嗰個浴缸仲有少少，佢喺上面就鋪磚。 嗯， 咁咧就即係保障個防水層唔會坐落去啦。 嗯， 同埋我聽啲裝修師傅講咧，呢個真係經驗啦。因為你原本你係整咗浴缸嗰度嘛。係。佢話咧好多時起樓嘅時候咧，由於咁嘅情況啊。所以個浴缸下面個地下咧，嗰啲防水咧，可能未必做得咁好嘅、 而做得住個缸頂， 係啦，而做得冇咁好咧，你係唔知噶。你幾廿年用住個浴缸，所有水都唔會經嗰個地面走嘛，所有水都響曬浴缸個去水位度走。佢只要做好個去水位嗰度唔漏水，你就永遠都冇。 一拎開浴缸就死 啦。係啦，原來下面豆腐渣你都唔知噶。好、 嗯、 多時即係有啲不良嘅承辦商有機會咧、就操作到嗰個浴缸位咁樣。咁你拆咗佢之後，而家你做企缸，即係做企缸嘅時候，你又唔係買翻個浴缸擺翻，你唔係買翻個企缸擺翻落去。你係自己砌磚用瓦仔去到做咧，咁、你咪好容易出現頭先滲水嘅情況咯、都好麻煩噶。你哋見到最有分享下經驗啦。你見到最嚴重嘅滲水滲成點嘅？ 哇！有啲離譜到佢唔係話企缸浴缸，佢真係整嗰條喉管啊！佢鋤開咗個地鋪個喉管，自己即係亂咁嚟啦。你知有啲未必個業主想亂咁嚟嘅，咁啲師傅有啲亂咁嚟，有啲甚至啲租客亂咁嚟，咁啊慘啦。咁咧就一打穿咗咧，下面好大件事啊！一滲係好大幅咁樣滲，但係時一告佢咧，咁啊哇！佢根本係爛到咧，即係成個爛到跌石屎啊、路鋼筋啊，浸濕埋屋企裏面啲嘢，好誇張。 當年咧，當年 我就見過喺地腳線湧水出嚟，因為嗰個外牆位，就湧啲水，一落雨就湧水嚟啊！水浸啊，成個屋。 我試過一次，最嚴重嗰個就係佢未處理個滲水，跟住一入屋一撳電掣，成間屋跳 Q 屎咯，因為佢已經咧。 係滲到即係慢慢滲到出廳啦，廳嘅天花。 嗯。 咁佢嗰啲電線可能亦都係 老啲係咪？ 我唔知啦。我但係你就算真係有電線都好，因為你都啲接駁位接落去嗰、那個啲 嗰啲標嗰啲 廳嗰啲吊燈度噶嘛，你都冇可能全部都係封曬膠噶嘛，因為佢嗰啲唔係防水設計嚟噶嘛。咁、 嗯、 所以變咗佢哋一開嘅時候咪成間屋跳掣咯。 咁咪唔使開電啦，開親 開唔翻啊，開親都跳啦、 啊， 開唔翻啊。 咁、啊、好危險喎、啊，有機會又會唔會觸電啊？ 所以呢個係犯規。咁所以嗱，經歷過頭先點樣查個源頭出嚟，跟住就要修補嗰、那個即係缺口啦。嗱，呢度我哋建議咧，即係去到呢個位已經有源頭翻嚟咧。咁頭先阿正都講過啦，即係可以透過管理公司，可以透過法團、 嗯、 去同樓上溝通，你都可以直接溝通嘅。咁、 嗯、 我覺得其實我係建議直接溝通先嘅。 嗯， 因為一般業主咧，佢都會即係明知自己做錯咗嘅，或者我真係做修補嘅，佢都會去處理翻。 要佢有嗰種廉恥之心先得噶嘛。有啲真係離曬譜係咪先？ 你見我係離譜到咩嘅狀況咧？ 死都唔開門啦！頭先我一路講嗰啲識水嗰啲咧，咁你因為喂大佬，你食環處嚟到敲門唔開咯，入嚟倒識水又唔俾咯咁樣，跟住你話用驗樓公司驗到上面有啊，然後拍佢門、叫佢認帳啊，唔理咯， 係 啊，係啊，唔認有噶，有真係有呢啲人噶。 不過呢啲有辦法處理嘅，不過你哋揾我哋啦，我哋唔喺呢度講啦。是咪？因為我哋唔可以教識啲人 爆曬出嚟， 即係點樣去處理噶嘛？ 係啊， 即係點樣去 賴？ 唔可以俾嗰啲想賴皮嘅人知道可以點樣賴皮，係咪、 okay ？ 我哋會幫嗰啲即係要追究件事嘅人咧去追究嘅。 嗯 ，OK， 咁知道曬呢啲嘢之後咧，咁其實就做嗌做翻個維修啦。咁一般其實個 case 就完噶啦， 係 一般就完噶啦。OK， 咁但係咧。呢類型嘅 case 咧係好普遍咧，都楞住條尾嘅。嗰條尾咧就係個賠償問題，因為有機會咧係出現到即係一啲索償啦。最明顯直接嘅就係佢哋嗰啲因為你滲水問題而影響咗佢裝修，跟住佢要花筆錢去還原翻嗰筆錢啦。即係最明顯係呢一筆啦。 系， 系嘛？除此之外仲有啲咩啊？ 漏水勁咧，就要搬出去住嗰啲咯。 係、啊、呢、這個最最麻煩啦， 浸爛咗屋企嘢 啦，浸爛嗱浸爛咗屋企嘅第二步啦，我覺得嚇，即係要賠家私啊、電器啊呢啲啦，係咪、 啊？你住咗日日住半島酒店嗰啲咧，佢唔知點計啊？ 我有個 case 即係我哋真係驚太多呢啲啦。佢係嗰次咁啱嗰個租客嚟嘅。就係、是、租咗個單位住，佢就同個業主講，就話喂，我咁樣住唔到喎，滴曬水喎，啲被鋪全部濕嘅喎，點瞓啊？咁佢就結果咧，因為佢都係啲法律界嘅從業員嚟嘅，咁啊，梗係有好多呢啲即係法律嘅知識啦。咁佢跟住就我冇記錯，佢係走去住酒店，但佢就唔係住五星級嘅，佢、住返同佢個屋苑 差唔多 同級嘅，亦都好但因為佢個區冇酒店嘅，佢都即係佢有兩個主體索償嘅，第一個就係、個酒店嘅費用啦、第二個就係嗰個因而衍生嘅交通費啦、即係額外嘅交通費啦，咁我冇記錯，當時嗰個金額係六位數字嘅，六位數字嘅，佢係成功100%claim到，即係索償到。當時仲係成個法團要賠錢俾佢，因為佢嗰個情況就係唔單止係個別單位影響到佢，係一啲公共地方嘅位置影響到佢。咁佢有咁佢咁表面上佢都冇著數嘅，因為其實佢都係實報實銷嘅啫，嗰啲錢。咁而個業主都有機會向法團索償啦，因為佢會損失佢租金啦，係嘛？咁呢個就比較複雜啊，因為牽涉到咧賠償嗰啲咧，咁大家要留意啦。咁 呢度我哋都講啦，頭先我未開節目前我都話啦，今集可能我結論就係幫咗啲保險業界。 另一個咧就我會建議咧、大家發現有滲水問題咧，就早啲去處理，就唔好搞到咧，即係話啱你講嗰種要搬出去住啊。又 嗰啲糾纏咗好耐㗎啦。 其實呢即係初初滲水呢、或者你租屋住又好點樣，你望下個天花有冇水痕、有你就咪鬼入去住啦，講真。 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嗰個原理呢，嗰啲牆壁嗰啲裂痕呢就唔同身體嘅傷痕。佢唔會因為日子長咗而好返。 唔會呀，只會越嚟越大。 只會越嚟越大鑊。是嗎？是 啊。 咁你唔及早處理佢，你只會令到你嘅所花費嘅錢係越嚟越大，亦都面臨嗰個賠償嘅情況亦都越高。我亦都真係見過啲個案，嗰、那個樓上一發現到自己有問題，即刻盡快去處理，咁樓下都去問佢有啲嘅賠償。咁我見過我經驗嗰個 case， 結果樓下要想攞到嘅賠償額就大幅地攞唔足囉、因為即係都個都係損失嚟㗎啦，不過問題就係個官可能當時判斷就喂樓上即時做嘢咯噃，係 啊， 佢一知即刻做咯噃，係嘛？咁你咪幫翻自己呢啲咯。 同埋個問題早處理咧，你即係成個賠償額50,000蚊留下，可以去小額錢債法庭嘛。咁即係就算 大家慳翻律師費。 係啦，因為小額錢債庭又唔準請律師嘅。咁我見過有 case 係點咧，就個樓上就有啲抵賴啦。咁樓下一個咧就揾驗樓公司去驗。咁真係驗咗差唔多成20,000啦，咁佢屋企又要裝修還原啦、又要即係浸爛佢啲嘢又賠啦，咁全部拎曬單出嚟嘅，咁係接近50,000，咁都成功索償到，係啦，所以唔好搞到呢，即係你又要搬出去住呀、又成嗰陣時先去告呢，好煩。 不過結論我都講一句嘅，有啲人係會透過用買家居保險呢嚟到抵消嗰啲賠償嘅，當然第一呢、這個唔係萬能嘅，因為我理解咧，市面上有一啲嘅家居保險，當你要 claim 呢個賠償嘅時候咧，佢就有陣時有啲要個別嘅個案咧，佢攞到啲證據出嚟證明到，喂，呢個疏忽係人為嘅，或者唔係一個自然嘅疏忽嚟嘅，咁佢可能都唔會幫你賠嗰筆錢㗎，即係唔係萬能嘅，不過你揾到翻嚟咧，就對你有一定範圍嘅保障咯， 留意條款啦，總之 留意條款啦，同埋問清楚啦，係嘛？同埋如果有買保險嗰啲人咧，就你一定要出事，就盡快去，即係盡快去話俾佢聽，你就唔好自己搞一輪啊！我試下自己揾啲灰揾佢先，揾完之後又 唔得噶， 嗱佢即刻唔賠噶啦，佢即刻唔賠，因為佢話喂，你用咗個唔係我哋公司建議嘅方法去做，係嘛？我哋建議當時你應該大規模咁去做，佢講當。你做咗乜？佢到時講乜你都冇符啦。 同埋講真，用啲灰頂住，最後都唔得噶啦。即係盞另個問題咧，即係越養越大嘅啫。所以係即係有滲水，即係影響到樓下嘅咧。其實就即係病向淺中醫，快啲搞掂佢。 係啊，呢個 走唔甩嘅其實。 我覺得始終都要處理嘅呢個問題係比較難解決嘅，好冇？咁啊，今日。節目到呢度啦，好嘛？ 多謝阿正， 多謝阿正。OK， 好啦， 下次又講過。 好，拜拜。好多香港人為咗買層樓，建立自己嘅安樂窩，可能要勞碌一生。每個月供樓同埋交管理費已經帶嚟沉重嘅經濟負擔。近年屋苑招標、維修工程同埋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嘅個案。呢啲個案裏面，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、承建商、大業主、業委會甚至乎法團嘅重重圍困。咁究竟點樣睇住自己嘅荷包呢？睇解圍，我哋幫到你。